在太阳节之际，尼泊尔、孟加拉国、柬埔寨、巴基斯坦、罗马尼亚、捷克和保加利亚等国举行了庆祝集会、业绩讨论会、图书图片展、讲演会、座谈会和电影欣赏会。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图片，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现今朝鲜靠自立自强的威力腾飞向上等骄人现实的图书和图片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《开创革命的最全盛期》等朝鲜纪录片。庆祝活动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发言者高度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，说他以深奥的思想理论、非凡的领导和伟大的革命实践，为时代和历史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。